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在16度，最大相对湿度 75%。 明天白天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在25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东二环借过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向，另外在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六环陆阳桥北南向北有事故，后车多，比较拥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因为节目中请的年轻嘉宾不少都有点阴柔风，引发了网络吐槽。无独有偶，随着诸多大 V 和自媒体的发声，在网上掀起了关于男明星究竟可不可以娘的大争论。部分观众表示不适应这些明星的妆容，认为会误导少年儿童的政治偶像观和榜样观作为指引。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家有儿女和大家一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7.3 AM 1026，为您双频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家有儿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阴柔化的男明星何以成为青少年追逐的主流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发送您的观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宏杰老师、家庭教育专家邢秀清老师，同时邢老师还是北京市第101中学历史学科骨干教师、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或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班主任的荣誉称号。大家赶快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这一时段还是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儿童健康大数据检测平台上线，孩子营养与运动状况家长一目了然；京津冀25所高校的大学生共创创意集市，今年首次开进雄安新区；清华大学今秋开始对学生课程作业重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首届全国少年儿童营养健康大数据应用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了解到，我国将建设少年儿童健康大数据的公益检测平台，该平台可以获得包括疾病防控数据、生长发育数据、体质发育数据和专业的个案数据、饮食结构数据、日常营养获取数据以及日常运动数据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家长可以获取孩子的营养与运动信息，医生可以根据数据的报告对孩子进行膳食指导、早期跟踪，托幼机构的保健医生可以通过平台数据做带量食谱。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本月15号在雄安新区北京服装学院荣成时尚产业园开幕。据了解，此次文化节是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出台后雄安新区举办的首个大型文化活动，汇聚京津冀25所知名院校参与，为雄安时尚建设注入新思维。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晴天的报道。 怎么做的？ 这个是怎么做的是吗？ 这个哈，它本来就是一张平整的一个皮子，像这边一样。 本届文化节以幸福生活时尚雄安为主题，京津冀大学生创新集市为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服装学院、河北农业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25所知名院校齐聚雄安新区，用上万件充满新意的原创作品展示了京津冀大学生的创新风采。来自北京服装学院首饰专业研一学生李新红告诉记者， 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对外开放，消费群体不再是学生老师，而是更多的社会上的人。我们现在院一直秉承着就是为人民服务，工业跟产品很大的一个用处就是你设计这个东西要真的大家可以很舒心的用它。可能跟我们学校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面对的平台更大了，然后机会也更多了，这我觉得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吧，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个定位。 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执行院长、第三届白洋淀国际服装文化节时尚科技展策展人王永进向记者介绍，本次大会邀请了先锋企业、行业精英参与，加大了行业企业对创新人才的发掘和联合培养力度，为创意成果的转化提供了便捷的快车道。 就是要从国际化和科技化的角度来加强学生的那个专业能力水平，不仅仅要掌握我们传统的比如说服装设计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和设计的方法、设计思想，更多是要拓展他们的理解，让他们能够从一个跨学科的人能够掌握更多的跨学科的知识，这样的话使学生他综合的素质能够达到进一步的提升，结合当地的产业的话，那他就能够更快的能适应当地的产业。雄安的那个整个现在刚刚进入了规划阶段嘛，那随着他的规划的逐渐的实施，那我想会有更多的平台适合这种时尚的人。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很多的设计师已经进入了雄安，那么也看到很多的年轻的设计师也关注雄安，但是我想随着这个雄安的发展，平台越好，我想会有更多的学生愿意扎根来做雄安，来为雄安的时尚产业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北京服装学院党委副书记艾丽告诉记者，本次文化节将学生创意与社会需求相对接，在雄安新区建成了时尚教育中心和师生的教学实践基地，对雄安新区的时尚人才培养、时尚产业发展、时尚文化建设以及时尚科技生产发挥积极作用。 北京服装学院呢，发挥我们自身在时尚人才培养、时尚产业研究这方面的优势，我们在雄安成立了北京服装学院时尚产业园区，这个园区呢，发挥着重要的研究、集聚和产业转化的这样一些职能，所以这几年呢，我们陆续的把我们的优秀的学生、青年设计师，包括我们产业研究的成果输送到这儿来，然后实现一个成果的转化。那么这个园区呢，也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就是把我们的研究和当地的产业进行结合，然后进一步的提升。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资讯。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清华大学将为全校的教师提供教学过程中的课程作业的重查服务，这是全国首个对学生课程作业重查的高校。清华大学教务处教学质量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随着大作业、小论文等课程的考核方式逐渐取代单一的期末的试卷考试，授课教师或助教无法完全的判断学生的作业是否原创，因此采用作业重查系统，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发现学术不端的行为。中国人民大学为入学的新生精心准备的入学大礼包，大礼包中除了学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准备的学生证、校牌、新生的手提袋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手册之外，还有一本学校首次为新生发放的时间管理手册。据了解，手册主要由力学人大计划、日程管理和校史教育三个部分组成，旨在满足零零后大学生的个性化成长需求，帮助新生做好大学四年的时间管理。目前正在动态观察手册的使用情况，以使用的学生意见为主，不断优化内容，更好地促进学生在专业上的成长。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中关村第二小学与天通苑小学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手拉手合作项目协议，开启了北京市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一体化、携手共创昌平区、回天地区优质教育的序幕。未来两校的教师的交流将为更加的密切。一方面，中关村二小将把天通苑小学纳入线上教研集体当中，两校教师逐步实现共同教研；另一方面，双方的教学资源也将实现多种方式的共享，比如中关村二小的科技教育力量专家团队都将走进天通苑小学，双方共同听课上课也将成为常态。据了解，类似的结对学校共有11对，今年还将完成10所幼儿园和天通中苑西区小学的交接工作。园也将实现多种方式的共享，比如中关村二小的科技教育力量专家团队都将走进天通苑小学，双方共同听课上课也将成为常态。据了解，类似的结对学校共有11对，今年还将完成10所幼儿园和天通中苑西区小学的交接工作。第二届基础教育信息化论坛日前在京举办，围绕课程改革、规范校外培训等基础教育领域的热点探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背景下的教育服务的供给模式、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教育治理的改革模式。会上指出，学生可具备沟通交流、合作协作、批判性思维、创造创新等传统学科教学所不能提供的未来社会所需技能。好，以上资讯是由苏想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阴柔化的男明星何以成为青少年追逐的主流？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我刚认识孙娜，快学会，好多人都认他有点娘。 薛之谦 ，TF Boys， 鹿晗，因为他唱歌唱的比较好听。 杨洋， 杨洋是吗？ 嗯，对。 杨洋很帅哦。 我的偶像就是那个孙杨，我正在学游泳嘛，孙杨的速度游得很快。 还有我的明星最喜欢邓超了。 啊，邓超，为什么喜欢邓超？ 邓超他最帅了。 我可以说都不喜欢吗？ 秘密，我告诉你。 小男 友 让我们 一起 跟他们 一起 欢 了。哦，长得可爱哈， 由三个男孩组成的 TFBOYS， 帅啊，学霸，腿长，反正等。 我也是喜欢 TFBOYS， 希望他们红不开啦。 这些那个，越来越好听。 鹿晗， 我也喜欢鹿晗。 因为他温柔帅气啊，因为他温柔帅气啊。 听过鹿晗的吧，因为他的歌好听啊，而且我也很喜欢看他的那个，他唱过那个《奔跑吧兄弟》，我喜欢看。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因为节目中请的年轻嘉宾不少都有点阴柔风，引发了网络吐槽。无独有偶，随着诸多大 V 和自媒体的发声，在网上掀起了关于男明星究竟可不可以娘的大争论。部分观众表示不适应这些明星的妆容，认为会误导少年儿童的正常审美观。为何阴柔风气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青少年追逐的主流？这股风气从何而来？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成长需求，需要怎样的偶像观和榜样观作为指引？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田宏杰老师，同时田宏杰老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老师您好。 大家晚上好。 嗯，欢迎田老师。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家庭教育专家邢秀清老师，同时呢邢老师是北京第101中学历史学科骨干教师，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荣获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的荣誉称号。邢老师您好。 大家好，晚上好。 嗯，欢迎邢老师啊。刚才我们听了一段片花哈，是采访这些小学生的哈，主要的一个关键词总结了一下，帅，腿长，特别是那个鹿晗哈，威猛帅气哈，威武雄壮，所以这几个关键词也是挺逗的哈。我们今天就要和大家探讨一下哈，这些在我们看来比较阴柔化的男明星哈，相信大家很多都看过，带娃看过这个开学第一课了哈，特别是这个新 F4 出来的时候槽点满满啊，很多家长都说哎呀这到底这比女孩还要柔弱哈、啊。但是其实作为一名90后哈、啊、我不是想代表90后，只是想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哈、啊。我觉得其实看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哈、啊。相反身边很多这个长辈有娃的长辈可能反应特别大哈、啊。比如说这个怎么这么娘啊，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哈、啊。不知道两位哈、啊、看到这种画了眼线的啊，抹了这个红嘴唇的这种男孩子在屏幕上看到了，会产生这种抵触情绪吗？想问一下田教授。 说真的，我那天看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 嗯， 我是觉得哎这四个男孩我不认识， 嗯， 哎他们唱的挺好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长得很好看，就是觉得很好看， 嗯， 但是没有注意到说网上说眼线呀眼影啊口红，没有注意到、嗯、当时我心里是没有反感的， 嗯， 后来那个直到第二天看到那个大屏刷屏的时候才发现， 嗯， 哦大家对他们的批判蛮多， 嗯 嗯 啊，这是您的观点哈，田老师怎么看？田老师、 啊、事实上我对这个节目呢并没有开学第一课也并没有去看、 嗯、 但是呢等到了第二天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特意关注了一下，就是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从个人这个感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还是对这种男孩子抹个眼影呀涂个口红呀就还是有一点点反感， 嗯， 但是我就觉得从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审美嘛，各自的审美、嗯、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该过度的解读。 嗯，啊，两位其实观点还是蛮中立的哈，没有太多的这个反感的情绪在里哈。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网络上评论的，没有小学生，也没有中学生、高中生哈，甚至连大学生都没有，主要就是集中在这个我们这个家长群体当中哈，意见特别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华社一些文章哈，用几个词儿来给我们概括了一下大家对于这个阴柔的定义哈。比如说，哎，油头粉面 A4 腰，娇柔造作兰花指，我觉得这个词儿还比较逗。再比如说这个易妆，妆容精致，呀，其实我看到这些词儿挺惭愧的。你想想，男的比女的还要娇柔，让我们女的无地自容哈。所以，两位哈，对于这种男明星的阴柔之风，你们是怎么定位的？我们怎么看待这种阴柔之风呢？邢老师， 嗯。我是觉得明星吧，他是公众人物， 嗯， 那他在这个闪光灯下展示出来的其实往往就是一个外在的形象，而且他需要不断的在这个外在形象上不断的让别人有新鲜感，所以我觉得明星就是不断反复的尝试怎么让自己更被别人关注， 嗯， 于是就极有可能走上一种就是让人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这样一种、嗯、一种方向上去。但是我觉得阴柔吧， 其实本身用阴柔来对明星进行评判，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评价人的一种方式， 有点歧义的感觉、啊、 对、 嗯、 我就觉得于是就极有可能走上一种、嗯、就是让人觉得越来越不可思议这样一种、嗯、一种方向上去。但是我觉得阴柔吧，其实本身用阴柔来对明星进行评判，就是一个以貌取人的评价人的一种方式， 有点歧义的感觉、啊、 对、嗯、我就觉得因为你评价一个人、嗯、一个可能外表阴柔的男士， 嗯， 也许人家内心很阳刚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因为外表展示的形象然后就给人家定义就是阴柔之风， 嗯， 我觉得这个维度有一点点过于单一了。 嗯，咱们不能非黑即白哈。嗯、 对 啊，田老师您怎么看？ 真的是，因为你看哈， 嗯， 传统的男性特征就是果断、强悍、有力量， 嗯，嗯， 然后传统的女性特征就是温柔、敏感、美， 嗯， 在过去我们是分得很清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年其实男性有女性气质。男性开始也会有敏感、有温柔、有美的这些部分， 嗯， 然后女性，你不看男明星，你看女明星，那个《延禧攻略》里那个魏璎珞， 嗯， 手段狠，有力量，强悍， 嗯， 她是一样，她是共生的状态， 嗯， 所以男生在果断的同时，有一点点女性的敏感和对美的追求， 嗯， 女生在原来的温柔、柔的基础上，有一些果断和力量，她这种中和， 嗯。 也就是双性化的倾向，其实对于个体未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啊。 所以本身一个生活中的人，他有阴柔的特点，挺好呀。就像刚才邢老师说的，他可能外表阴柔，但是他骨子里边那个气他很正很硬。 嗯， 就像我特别喜欢立波老师，你看他讲那个王阳明的时候， 嗯， 哇，语然很温柔，但是他那里边的力量，你透着屏幕都感受得到。 嗯， 所以我觉得外表的阴柔不是问题。其实问题是在这个媒介传递的过程中只传递了外表的部分，而他内心的这种价值的部分、嗯、内心的特点的部分没有去深入的传递、 嗯、 这个是媒介的问题。 嗯，就是我们忽略了哈，只关注到了表面哈。 啊、哦，是 啊，其实也不能一言以蔽之。我看到这个表面上温柔，就断定他这整个人都是不行的。对啊，这不行、嗯。所以遇到这种问题，咱们这个社会还需要冷静的分析一下，理智对待哈。其实想一想，关于父母那一辈，我记得我爸爸的偶像就是李小龙， 哎， 我妈妈的偶像就是这个刘德华，当时唱歌唱的特别好听哈、嗯，可能都是那种浓眉大眼，天圆地阔的那种形象哈，对，然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喜欢这个审美方向开始改变了呢？我记得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哈，好像就有这个《流星花园》就开始进入校园了、哦、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吴建豪留了一头温柔柔软的秀发哈， 长发， 对对，那个时候可能已经这个风气开始有了一些稍稍的转变了哈，彻底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于男孩子形象的一个定义哈， 嗯、 那直到现在，这种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的趋势了哈，连这个眼线、口红都涂上了哈，所以，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国内男性审美观的阴柔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向？这样的一个趋向，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不知道两位怎么理解？ 嗯 嗯，邢老师 啊，我认为吧，这个，在我看来，我觉得就大家有点过度的宣传了这个阴柔的特点。 嗯， 在我看来，我觉得这个阴柔之美只存在娱乐圈，我就感觉我生活当中，当大家普遍的说，哎呀，这个社会怎么办呀？怎么男性都女性化了？然后我想一想，我日常接触的这些人，无论是我的同事，然后无论是我的学生，然后呢，无论是就是日常工作也好，生活当中接触的男性，我觉得都很正常呀。我没有见过一个是，涂着眼线的。然后那个抹着口红的， 真是哦。 对、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把这个问题有点放大化了。 嗯、 我感觉它就是一个娱乐圈，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边，我感觉那个，你说阴柔一定是女性的特权吗？为什么男性就不可以阴柔呢？ 嗯， 那么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说阴柔它成为一种风气，就是我们在媒体里边它成为一种风气，那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这个 明星本身的责任，我觉得应该是社会追捧的责任， 嗯 啊，或者说是一个媒体宣传的责任， 嗯 啊，我觉得是这样， 嗯， 我倒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是吧？ 没有，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我没见过男性化的， 嗯， 这个女性化的 男性， 至少我生活当中，我觉得几乎没有见到过有谁涂着口红， 嗯，您班里面的学生有特别喜欢这种阴柔范儿的男明星的吗？ 嗯，有。 嗯，比如说总结一下，他们是因为什么特质喜欢呢？ 我感觉吧，就是青少年他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嗯， 他就是一个喜欢美的阶段， 嗯， 爱美的阶段。那么这个长得美的男星啊，就觉得那个小鲜肉、小帅哥就能够引起他这样一种天然的一种喜好感， 嗯， 我觉得很正常， 很正常。 然后呢，但是他们事实上喜欢的同时，并不是说真的就把他当做我一定要像他那样看齐， 嗯， 只是生活的调剂， 嗯， 只是他娱乐的方式， 嗯， 我觉得这个挺正常的， 正常哈，就是有一种陌生化的美感。哎，我没见过，我特别好奇，所以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哈。田老师刚才笑了，您怎么看呢？ 挺有意思，而且刚才邢老师这点很好玩，就是你看邢老师生活中就比较少看到这样的人，但我生活中呢，会有一些人，他会有偏阴柔的特点，但绝对说不到娘的这个特点哈，偏阴柔。 嗯， 你会发现这几个人，哎，都蛮成功啊。比如说像我，嗯，给我做理发的这个理发师。他就是很敏感，对你的需求很敏感， 嗯， 然后呢他对美他有特别执着的追求，所以你看他经常要出去参加各种培训，然后呢他在给你剪头发的时候那种眼神中的那种专注绝对的， 嗯， 所以你看到他就会知道他对美的这种追求就会让他给你剪出来的头发你特别放心， 嗯， 那就是说他的这个职业和他的这种气质非常的 契合。 对， 嗯， 还会有一个学生他在国台办工作，你会发现他也纹眼线哦，哎呀，纹没纹好像是有， 嗯， 但你会发现他的那个面容就很精致， 嗯， 然后呢他不管去哪儿他拍出来照片就觉得他在引领时尚， 嗯， 哎，但是你看他那照片里边透露的信息你仔细去看就会看到这个家伙是个工作狂， 嗯， 他工作他很投入，所以这个阴柔和工作做得好和内心品质他之间他生活中不冲突， 嗯， 这样的人在你生活中你还觉得很欣赏啊， 嗯， 特别好啊，没有问题， 嗯， 这个阴柔之风从哪儿来？我觉得还是社会富足了，所以其实大家本身对美是有需求的， 嗯， 然后包括看到那些男明星美的时候，我也会有刚才今天那种感受，就是呀，我也挺想美美的， 嗯， 很养眼， 嗯，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探讨的是，阴柔化的男明星何以成为青少年追逐的主流？其实两位的观点都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咱们现在是本来就是一个开放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哈。其实重点是我们对于学生的这个宣传还有教导方面能否多元哈。大家有观点也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那么稍后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村庄，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因为节目中请的年轻嘉宾不少都有点阴柔风，引发了网络吐槽。无独有偶，随着诸多大 V 和自媒体的发声，在网上掀起了关于男明星究竟可不可以娘的大争论。部分观众表示不适应这些明星的妆容，认为会误导少年儿童的正常审美观。为何阴柔风气越来越多地成为了青少年追逐的主流？这股风气从何而来？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成长需求，需要怎样的偶像观和榜样观作为指引？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的家有儿女和大家一起探讨阴柔化的男明星何以成为青少年追逐的主流。赶快把您的观点或者是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田宏杰老师，同时田老师还是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专家邢秀清老师，同时邢秀琼老师还是北京市第101中学历史学科的骨干教师，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特等奖，荣获北京市学生最喜爱的班主任荣誉称号。欢迎二位哈。刚才我们上一时间段探讨了这个阴柔化哈，其实这个想问一下田老师哈，您有没有调查研究过，就是追逐阴柔化的这个男明星的主力军哈，一般都集中在哪个年龄阶段呢？ 其实不管是追逐这个阴柔化，还是追逐这个阳刚气，通过这种偏外貌特征去追逐明星的特点，都是集中在青少年期，从11、12岁到17、18岁之间是主力。 我还以为只有小学生才会这样呢。 小学高龄段其实就开始会去追逐。 高龄段的时候啊，到底是这个体现了青少年怎样的一个心理呢？那背后怎么想的？为什么会这些人会吸引他们呢？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媒体这么关注？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些明星不管是什么特点，他对咱们都不会有影响，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确立了。但实际上在青少年价值观没有确立的时候，那么媒体上经常出现什么样的明星，媒体倡导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对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他还是特别大的影响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新华社还有人民日报等众多的这个主流媒体哈，都纷纷的参战哈，旗帜鲜明的要批判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阴柔化哈。为什么要批判？我们从这种批判背后看到了社会的哪些焦虑呢？邢老师。 对，那我觉得是这样，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事实上我们说了，咱们从比方说我们站在个人的立场来看这种阴柔化的现象，我觉得没有关系呀，这是这个我们多元开放的社会就应该具有这样的包容性。可是呢，我觉得站在媒体的角度来说，对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有一个导向性， 对， 像田教授刚才说的这样，那你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对这个群体来说，它既然有导向性，那我们就一定要是向正向的方向去导。 您说的这个正向指的是哪些方面呢？ 那我觉得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阴柔化的这个现象，仅仅是说媒体宣传的并不是这些外表阴柔的男星，他事实上承担了哪些责任，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只是一味的宣传他展现出来在公众面前光鲜亮丽的外表化的这一个层面，那我觉得那就应该把这一个层面去掉。那我们就应该你比方说像我的学生，他非常喜欢，我觉得若干年前特别喜欢周杰伦啊，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他，说就觉得他唱歌好啊，他唱歌好听啊，然后我为了将来能够为他做点什么，因为其实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据说周杰伦有一种30多岁就要就是可能会生病的这样一种 得了一种病， 对，一种病，他说我就要立志做一名医生，然后我立志作为名医生， 他要去救助周杰伦。 对，等我将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以后，我要为我的偶像去做事儿。我就觉得这样的背后，它其实反映的是孩子，他其实是向善之心。他是要这个偶像对他所起到的作用，是一个我要成为像他那样，我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来为我的偶像服务。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宣传的这个偶像的这一面，像这些小鲜肉，我们其实人家有很多 媒体宣传的仅仅是一个帅气，然后以及展示给别人的都是他那个外表这一层面。其实如果我们宣传一下，挖掘一下，人家很多人这个社会责任感特别强，人家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对孩子们产生一个正向的引导的话，那你想对孩子来说，那我将来我的偶像，我要做一个像他一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那我觉得，那我们媒体就应该做到这样方面，这才是一个正向的引导。 就比如说我们刷那个娱乐新闻的时候哈，很多看到的不是文字，全部都是图片啊。而同学这么小的年龄，他特别容易被视觉上的这种冲击所吸引哈。不知道那个田老师怎么看？ 哎呀，就是很有意思。你看那个青少年，他很容易被这个外在的信息去影响到的。所以社会他到底在焦虑什么，在担心什么？其实担心的这些媒体对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其实担心的不是现在才担心，各个年代会担心不同的东西。比如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会担心，你看那个青少年他很容易被这个外在的信息去影响到的。所以社会他到底在焦虑什么，在担心什么？其实担心的这些媒体对青少年的价值观的影响，我们其实担心的不是现在才担心，各个年代会担心不同的东西。比如我们小的时候父母会担心你看武侠剧太想打而不好好学文。再长大一点，我们上那个大学的时候大家都看古惑仔。就是大家很会担心那种像古惑仔一样怎么办哈。然后再后来那个会去批判那个小时代里边会有浮夸呀奢华呀。然后到现在我们来批判这个 反过来了哈。 但实际上我们不只批判阴柔啊。当我们看到那种抗日神剧里边那种爱国情怀的时候，我们也会批判。我们会跟这个一样的担忧，我们会担忧孩子只看到呀打鬼子多么容易，然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解放军多么英勇。实际上当时那种坚持受苦为了人民的利益去放下很多，然后中间再用计策去研究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会担心那些抗日神剧里边没有。所以这些看图的年代还有这个看剧的年代，当青少年他不善于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媒体可能就要去引导他去往下看，让他看到更多的信息。 你看媒体引导什么，社会引导什么，我们的青少年才会接受什么哈。这 是 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影响。 对，所以这次好多人会担心会矫枉过正哈。但实际上在矫枉的过程中常常是要过正才会有效果。 其实你看这个现在批判那么强烈，就包括咱们对于这个每一个时代不同时期哈，就包括之前这个六七十年代，离我们距离这么近，它都会有学位的一个变化哈。 是的。 更何谈是审美哈，不同时代哈。我想这一点邢老师肯定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您是教历史的。我们今天前期还搜集到了哈，在每一个时代我们对于这个美的定义是不同的。你看比如在先秦时代哈，那总体来说这个社会对男性的审美偏向是偏向于阳刚英武彪悍雄壮哈。你看我们唱那首歌套马的汉子你威武雄壮啊。那到了这个两汉时期，那社会对于男性的审美标准又整体偏向于英武一类的哈。到了汉末三国再到魏晋南北朝，审美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比如说简单说就是像林妹妹一样风一吹就会倒的那种模样。 是魏晋名士。 对，然后那到了这个魏晋这个南朝，一个名士要是长得像美貌的女子会被人称赞。那到唐朝又不一样了，大家的标准又回到了这个美男子威武雄壮的这个道路上来了。在明清时代就是白白嫩嫩的美男子啊，比如说这个《红楼梦》里边这个王熙凤就说贾宝玉是一个女孩般的人，所以招人喜爱哈。你看每一个时代我们对于审美的标准定位是不同的。那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说哈，当一种新的审美风流出现的话，我们如何理性客观对待呢？ 事实上我们觉得就是说不同的时代它对美的阐释其实是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像您刚才讲的我们在不同阶段对于美的阐释，你会发现你比方说先秦，以先秦为例，那肯定是阳刚英武彪悍是追逐的风潮，因为在那个阶段里边那就是强手如林呀，对吧？在春秋战国时期，那对每个国家来说生存下来都是极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国如此，追求国富民强啊，追求这种能够在战争当中胜出，那他 既那必然带来明的审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如果我们比方说到了这个明清阶段，你会觉得你像魏晋时期这种名士身上所体现的特点，其实恰恰就是就是这个所谓的魏晋时期这样一个奢侈成风啊，大家炫富比富，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它存在的一种现象。然后到明清时期呢，依然是当商品经济活跃，然后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像刚才田教授说的，可能是物质丰裕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带来的这种审美的差别，审美的变化。但是我认为其实在每个时代里边，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说我们捕捉到的那个时代人们的审美，其实哪个阶段它都是多元的。你比方说之所以我们认为《红楼梦》当中所描述的这样一个弱不禁风的样子啊，会是一个美的形象，可能我觉得是因为明清时期这种市民文化它就是影响力比较大。不见得在那个时代里边各个阶层各个阶段都是这样一种审美。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用对这个过于如临大敌，觉得就噤若寒蝉。事实上我觉得其实刚才我觉得听那个采访的时候，一个小孩说他的偶像是谁，是孙杨。那很明显，其实我觉得文艺明星在影响着孩子们，其实体育明星也在影响着孩子们。我觉得亚运会的时候那孩子们非常疯狂呀，学生这个朋友圈里边发的那都是等着看的。所以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悲观，也没有那么说是整个社会都趋之若鹜。我觉得它还是多元的， 还是多元的哈。但是我们看新闻哈，看到的还是很多，比如说你做一个采访哈，接采有这个二分之一以上的，这个将近一半以上的都是在说这些小鲜肉哈。很少就是如果能谈到的一个体育明星，我们就会特别注意哈，你更别提这个科学家还是什么这个物理学家什么之等等之类的哈。其实我们这个审美可以多元，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看到的哈，孩子接触的这些偶像这些明星可能过于单一化了哈。这方面我们有哪些底线哈，在我们教育过程中是必须厘清和坚守的呢？田老师。 很有意思哈。你看这个现在其实媒体里边看到多的明星有点真的单一化。这个可能就会比较要命。 看一提明星鹿晗 TFBOY 全都是这些清一色的哈。 都是这种以这种外形取胜的明星。 所 以你看这个到底要厘清哪些底线，其实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到底什么是有价值，什么是成长。如果能把这两点说准了，我觉得这事儿就好办。也就是如果我们审美只是美这一点去审美的话，那可能永远找不着点儿。所以审美其实它底下涉及的是价值观，那你认为什么才是有价值的，这个年代中什么才是对自身的发展有意义的，这个我觉得问清可能就好。比如你看那天那个也是开学第一课，成龙一出来的时候，他讲的一故事我当时听得差点流泪。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他是怎么从那个跑龙套哈，一课成龙一出来的时候，他讲的一故事我当时听得差点流泪。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他是怎么从那个跑龙套哈，然后发展到现在的。就是他讲一个他做的最成功的就是死人演得特别好。是吧？他说我死人演得特别好，因为一开始只有演死人的机会嘛，但是演死人很难的。因为那个镜头扫过来的时候你不能再呼吸，你不能再动，所以他说我当时就会观察那个镜头拍到什么地方，我看到镜头快拍到我之前我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我会稳稳的不动，所以导演就说哎呦他死人拍得好，要给他多机会。所以他这么一解释我们就懂咯。以前我们看成龙也是看的呀，只有爱国热血，然后只有这个打得厉害，但实际上你看到他多用心呀。所以我们在他身上就会看到这个成长。这个是怎么从一步一步成长到大的，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所以这个青少年教育里边的这个底线，也就是如何让青少年去明白一件事儿，他的这个快乐不只是这种感官上的愉悦和美，还包含着内在的这个意义。但反过来意义也不能靠说教来。如果说教的多了其实就会让他更反感。 是， 所以我们讲的这种其他领域的明星，怎么也通过这种故事的方式 通过他理解的方式进入他的生活、嗯、进入他的视野就特别重要。 嗯嗯，特别是在这个娱乐圈里面哈，我们传播的这些娱乐化的信息哈、嗯、我们怎么把这些信息给它丰富多元化一点，就像这个田老师说的那样、嗯、给他传播的一些有价值有正能量的东西哈、嗯、还有哪些形式是我们可以突破的。 嗯，秦老师，事实上我觉得比方说就是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说在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嗯，可能他崇拜偶像他非常的正常， 嗯， 所以你要说他崇拜你觉得他不对或者你赌这是不可能的， 嗯， 因此我觉得只能是引导。那我觉得引导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让他看到了他在美的背后他的艰辛的付出， 嗯， 这是一个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觉得他和你有关系的话，那么你怎样能够成为更好的人、 嗯、 才将来有可能和他匹配站在一起。 嗯， 我就感觉在这个方面我有一个学生比较有意思，就是他非常喜欢一位明星啊，当然不是我们，就他非常喜欢胡歌啊、 嗯、 啊，就是喜欢到那个，就是所有胡歌的剧他都追，但是呢，所有胡歌的这个什么生活习惯等等一类的他都知道，然后呢，他就希望自己将来真的有机会站在胡歌的面前，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将来我能够和他站在一起的时候不逊色的人， 嗯 啊，于是 好高大上， 于是比方说他会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 嗯， 他会锻炼，他会健身 啊，是位男生啊， 是一位女孩 啊， 是个女孩， 嗯、 啊， 然后呢，他会那个就是写小说， 嗯， 然后呢写他，因为他希望他将来做编剧。他觉得如果我要做编剧，我要成为一个名编剧， 行了， 我就可以对让他来演、 嗯、 主演我、然后他真的是定期的在发一些自己写的东西、 嗯、 我觉得写的有模有样，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的引导之下，其实是让这个偶像其实是成为他激励他进步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嗯 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其实就是就是要丰富。就对孩子来说，如果他看到的仅仅是他眼前所见的这一些，那么可能他选择的也就只有这些。 嗯， 如果说你给了他更多的这样选择的余地和机会的话、嗯、那我觉得可能他能够做出的也就不仅仅是这些了。 嗯， 所以我算是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吧，他有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就真的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娱乐至死这样一种现象。所以呢，安静的坐下来读一本书反倒成为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 嗯 啊，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有就更丰富多元的生活，无论是教育也好，无论是社会也好，提供更多的机会的话、嗯、那可能孩子他可以选择的余地就更大。像您刚才说的，你比方说他能否了解科学家背后，以及他能否了解这些每一个成功人士背后他所经历的一切和他自己之间建立起联系来，也许他就可以进行选择。 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选择这一点太好了哈，因为现在可供孩子选择的面太少了。嗯、就比如说你一直给他灌输的是 A， 他接触到的只是 A 啊。当有一天你给他一个 B， 你说你在 A 和 B 之间选择，那我孩子只能选择 A， 因为他并不知道 B 有多好哈、嗯、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社会还有学校都应该去反思的。其实最后啊，我们这个落脚点还是应该落在这个家庭教育里面哈，因为我们这个孩子和父母的成长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哈。比如说这个看到一篇文章，这个说这个有一个发表的评论，他认为反对这个话题开始火热是因为中年的审美开始是对这个年轻霸权的一种挑战哈。 霸权 啊，这个中老年和青少年在过去的十年间，一个是守着这个电视，一个是守着这个网络视频，互不打扰。但是此时此刻，如果说让一个中老年人打开网络去看这些小鲜肉的话，他发现的全部都是金发碧眼的这个小男生，他自然会感到有一种被侵犯的愤怒感，他自然觉得不适应。那行，那我也不会让孩子喜欢哈。所以这种代际和代际之间，他会产生一种碰撞和磨合哈、 嗯、 那对于这样父母和孩子怎么沟通才会有效呢？ 嗯，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特别正常。 嗯， 就是无论哪个时代，可能父母和孩子之间对于美的这个看法都是有区别的。 嗯， 那作为一个聪明的家长，我觉得你要是直接去否定孩子所认可的美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就基本上关上了和孩子交流的这扇门。 嗯 啊，我觉得恰恰是你要了解他，你要接近他，当他追随谁的时候，哎，你可以问一下，哎，这个我觉得也还可以吧，我觉得长得也还不错。那么你还知道他别的什么？ 嗯， 啊，我就觉得孩子就会说出，在你的引导之下，就会说出他除了美之外，我要了解他除了美之外，他还有什么？ 嗯， 你像他们现在所说的这些能够每一个能够脱颖而出的这些偶像们， 是啊， 其实他的背后都是有艰辛的努力的， 嗯， 而且他成为一个明星之后，他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那我觉得如果你站在孩子对立面，那你就关上了一扇可以引导他进步的门， 嗯， 啊，我觉得恰恰是要了解他，你只有了解他，你才可以引导他， 嗯， 你才可以说，哎，我觉得哪个谁也不错，我认为他身上具有的那些特点你觉得怎么样， 嗯， 哦，我觉得这样才可以起到沟通的作用。 嗯，与其赌不如输哈。 哎， 田老师您怎么认为呢？ 刚才邢老师说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心理学里边 嗯， 叫做交流和沟通中的同频共振 啊， 也就是父母和青少年的孩子在沟通和交流的时候要先同频，俩人的频率一致， 嗯， 两个人的站位一致，方向一致，那么他们两个人之间在观点上才能够共振， 嗯， 否则俩人是顶着的，你就没有办法去影响到他， 嗯， 所以呢，你会发现哈，中老年其实可能中年就会比较反感这个 对 小鲜肉， 嗯，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成长的年代刚好可能是50后、60后的父母， 嗯， 他们刚好是解放之后，他们的父辈是解放前的，他们是解放后的。这一代人其实他那个价值观我们说是非常正的，而且正的是偏向绝对化的， 嗯，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他观念中非常清晰， 嗯， 所以当他在如果他不肯去改变，保持着自己原来这种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种阳刚正气是好的，而这个阴柔是不好的， 嗯， 他跟青少年之间真的就关上了窗， 嗯， 因为俩人之间不同频，那么他的观点青少年之间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嗯 嗯， 同频才能共振 哈，共振，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特别好。其实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哈，与其我们跟孩子你去谈论外貌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媒体上宣扬的我们只关注外貌也好，不如关注其实质哈， 哎，多问一句， 啊， 对，你喜欢他什么？ 啊，对对， 嗯， 你喜欢从这个形象背后你能发掘出哪些优点， 哎，发掘特别好这个词 啊， 嗯， 不偏重任何一方才是正理哈， 嗯， 一定要客观的对待这个事儿哈，嗯。那今天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的收听。那稍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品读经典。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的话题讨论部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青春东西的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电视台播音指导康辉为大家诵读的这篇作品，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为大家精彩讲解。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的研究，今天邀请罗安宪教授精彩讲述。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庄子。我们知道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其实主要有两个流派，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道家有两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一个呢是老子，一个呢就是庄子。庄子生活的年代呢大体和孟子呢同时，庄子在道家中的地位啊其实类似于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其实庄子呢是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思想。但是庄子这个人的思想呢不仅和孔子孟子不相同，和这一个墨家的墨子不相同，其实他和道家的老子呢的思想意识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知道呢，儒家的孔子也好，孟子也好，这一个墨家的墨子也好，道家的老子也好，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呢都是关于社会人生政治等等这样的一些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呢庄子对其呢是不置可否。庄子所思考问题的重点呢是关于个体人生，是我们一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来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在先秦的这些思想家中，甚至在中国历代的这个思想家中，庄子呢和其他人有时候就显得格格不入。庄子的思想呢主要表现在庄子一书中。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呢，说庄子一书呢本来有52篇，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一书呢是经过郭象整编而成的，只有33篇，就是内篇呢有7篇，外篇呢有15篇，杂篇呢有11篇。那么过去曾经也有过一种说法，内篇呢是庄子所作，外杂篇并不一定是庄子所作，但是这个证据呢其实并不是很严格。我们今天研究庄子呢，我感觉到我们应当还是把庄子的内外杂篇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以此呢来去对于庄子的思想、庄子的学说呢做一个大体的把握。我们看到庄子一书呢第一篇就是逍遥游。那么逍遥游讲什么？逍遥游我们说它是一种人生的境界。逍遥游其实都是对于具体对于事物的一种超越的状态和超越的意识。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庄子所面对的基本的问题呢是个体人生的问题。齐物论中有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殆尽。说我们一个人啊是个体人生的问题。齐物论中有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殆尽。说我们一个人啊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整个死亡，欲物相任相磨，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我们每天，我们每时每刻与各种各样的人，与各种各样的事物打着各种各样的交道，我们就像一个机器，就像上足了这一个发条的一个钟表，不知疲倦的不能停歇的就这样奔驰下去。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它停下来。那么不仅如此呢，终身疑疑而不见其成功。我们每天在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迷然疲疑而不知其所归，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什么是我们的归宿？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可不哀也，这难道不是一件悲哀的事吗？前面讲的是悲，那么这里讲的是哀。庄子说，奚亦，其行化，其心与之然，可不畏 大哀也。我们一个人呢，就这样经过长期的这样一个经历以后，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甚至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自己是谁。在庄子看来，人生的一切的大悲剧呢，其实有，就是从这里呢开始的。人之生也，故而是忙乎。庄子用这个忙呢，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呢，我们对它做出解读。第一个忙就是很具体的，我们每天都忙忙碌碌，在庄子那个时代是如此，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也是如此。还有一个意思呢是茫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目标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一种茫然之忙。这样两个意思呢，我认为它是相通的，因为忙碌所以茫然，因为茫然所以我们更加的忙碌。我认为庄子整个的思想它是以此作为了一个基础，就是人生，现实的人生到底如何，那我们如何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呢？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然而同样的人生困境依然摆在我们的眼前。激烈的竞争和内心的欲望让我们离快乐越来越远。2000多年前的庄子用博大的胸襟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为疲于奔命茫然无助的芸芸众生描绘出了一个壮阔高远的精神世界。 当我们打开庄子一书，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带有神奇的一个画卷。逍遥游一开始告诉我们说，百名有余，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北冥当然就是北海啊，有一个鱼，这个鱼叫什么？这个鱼叫鲲，它有多大呢？几千里。那我们去想象，庄子真的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话的世界，但是庄子并不满足于此。这个鱼呢，后来又变成鸟了，它要是让我们从这个平面变成一个立体的画面，因为鸟要飞，画成鸟变成什么呢？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这个鱼后来变成鸟，它的名字呢叫做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我们可以去想象它的背几千里，那么它如果张开它的翅膀，我认为一般的鸟呢，它的一个翅膀呢可能就是它身体的两倍，那么两个翅膀加起来就要是它身体的四倍，那么这样一个鸟有多大？那就不是几千里，那甚至要上万里。这样的一个大鸟怎么样呢？水击三千里，团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样用它的翅膀拍打着水面，这样经历三千里的这种加速，团扶摇而上，上到九万里的高空，几千里，几千里，九万里。这样的一个世界，当我们一个人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立体的世界，由地面把我们拔高到一个九万里的太空，九万里的高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太空之中，这样一个只大鸟呢在遨游，站在这个大鸟的视野中来去观察我们的地球，那我们的地球真的变得微不足道，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小环球。那么在这一个小小的环球中的生活的一个我们，又变得多么的渺小和多么的微不足道。其实庄子想要通过鲲，通过鹏，使我们的视野使我们的视野的不断的扩大。庄子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这一只化为鹏的大鸟呢飞翔在九万里的高空，但是地上有两只小鸟，它在嘲笑着这个大鹏，你飞那么高干什么？飞那么高有意思吗？我认为我现在很好的，我现在从一棵树上想要飞，飞到另外一棵树上，即使呢我飞不好，我掉到地上我也不会摔死。庄子通过鸟，通过鱼与这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他想要去揭示的时候我们人的关系，他并没有什么看不起普通的人，他并没有嘲笑普通的人，但是一个普通的人可能往往会不理解，他们甚至要嘲笑一个伟大的人。除了这种空间上的大之外呢，还有一种时间上的大。他接着说，楚之南有泥泞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我们简单的可以说，在这个神龟看来， 500年过去了，在他看来3个月过去了，2000年过去了，在他看来只是1年过去了。大家想象一下，2000年前中国社会还在东汉时期，从东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经过隋，经过唐，经过宋元明清，经过中华民国，到现在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发生了多少事情。但是在这一只神龟看来，可能是只是短短的1年，但这并不是最大的时间的跨度。他接着还在讲，远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当我们一个人把自己置身在这样一个大的时间跨度中，我们一生几十年、50年、70年、80年，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算得了什么？结合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其实庄子想要通过鲲、庞以及楚之南的这一个闵敏以及这个大春，想要把我们进使我们进入到另外的一个世界。而这另外的一个世界呢，当我们有了另外一个世界的观念的时候，那我们再回视，再去回顾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的这一切算得了什么？暂时的兴衰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当我们能够想开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境界就会得到一种提升。这恰恰是庄子所要表达的一个含义。 庄子继承了老子“圣人后及身而身先，外及身而身存”的思想，提出“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只有忘却利害得失，才能真正逍遥自在。那么，在庄子看来，有哪些人达到了这种境界呢？ 逍遥接着就引出了一句话：“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我们可以认为，智人、神人、圣人，他和我们不一样，他是无往而不逍遥。但是智人、神人、圣人为什么能够逍遥呢？是因为他们无己，是因为他们无功，是因为他们无名。首先，无己是可以把自己的利害、自己的所得所失排除在外。所谓无功，是做任何事情不以获得功劳、获得属于自己的功劳作为一种满足。所谓无名，不以追求所谓的尘世所具有的具体的功名利禄。其实智人也好，神人也好，圣人也好，这三个名号可以不同，但是无己、无功、无名，我认为它是可以相通的。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进入到一种无己的状态，我们也就基本上达到了一种无功无名的状态。如果我们一个人能够排解开，我们能够进入到无名无功的状态，我们也就达到了一种无己的状态。那么等这三个概念出现以后，怎么才可以逍遥？他由鲲讲到庞，又讲到这一个大年，由一个空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跨度进入到一个时间的跨度，最后引出来无己、无功、无名的概念。在现实的人生中，我们不可能说不注意那一切，我们不可能像鹏一样飞翔在90000里的高空，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做到无己、无功、无名，我们也可以进入到一种逍遥的状态。庄子还通过另外一个人具体的精神操守呢，来给我们揭示了这一点。他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惧。全世界的人都在表扬他，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并不因此我就觉得我真的怎么样。举世非之，全世界的人都在非议他，都在诋毁他，也并不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诋毁他，都在反对他，他显得很沮丧。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我知道生命中对我而言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其实这句话我们用现代的来去解读，我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是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问题， 我自己怎么样，那才是我自己的问题。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对于自己所要坚守的，所能够追求的，绝不放弃。庄子讲到一个人，这个人叫许攸。相传许攸是尧的老师，尧准备把天下呢让给许攸，但是许攸不受。他说：“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交辽这是一种小鸟，就像麻雀一样的一个小鸟。交辽鸟呢，在树林里边做鸟巢，它只需要一棵树，甚至只需要一棵树上的一根树枝就可以了。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你给它一片森林，对一个小鸟而言，它要一片森林干什么？鼹鼠就是小老鼠啊，小田鼠啊，在河里边喝水，它喝饱肚子就行了。你给它一条河流，它要一条河流干什么？我们一个人一生自己的追求，自己真正能够得到的，自己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有时候真的是没有经过仔细考虑的，不仅是茫然的，而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淮南子精神训中也讲过一句话，他说：“吾生而有七尺之行。”我活着的时候，我就占据这么一个空间，我有七尺之行；吾死而有一官之土。我们死了，我们所能占据的位置就是一个棺材的位置。好了，我们现在活在世间，住房很贵，我们买不起；我们死了，墓地也买不起。现在呢，要说买一块墓地真的很贵。我们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就是嘛，方方的小小的这么一个盒子。宇宙这么大，不管是我们在世，当我们离世，我们的整个宇宙中所占的位置到底有多大？空间的位置，时间的位置，生命的意义到底如何？这一切问题恰恰就是庄子哲学啊，庄子第一篇《逍遥》给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庄子追求的这种逍遥，现实中是不逍遥的。那我们怎么呢？我们是要通过不断地去体会体察生命的真意，不断地去提升我们思想的境界。在《让王篇》中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其实与前面的故事有关系。尧把天下想要让给他的老师许攸，许攸不接受，而尧继续当着天子。后来尧在老年的时候，他想着这个位子不能传给他的儿子，他还是想要传给贤人，他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舜。后来尧把天下传给了舜，舜也有一个老师，舜的老师呢叫善卷。舜在做了一段天子以后，也不想继续做下去，舜也像尧一样，也想把天下呢传给他的老师善卷。善卷说：“我不会做。”他说：“于立于宇宙之中啊，冬日衣皮毛，冬天的时候我穿着暖暖的；夏日衣鸽翅，夏天的时候我穿着简简单单，我凉凉快快的；春耕种，行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一书全部内容，他所要表达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逍遥于天地之间。这样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状态是什么？其实是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状态。逍遥是一种解脱，是一种无障碍。但是这种无障碍不是简单的是无所事事。如果一个人一天无所事事，但是因为无所事事而感到空虚，而感到厌烦，那么他不是逍遥。一个人也许一天忙忙碌碌，这一天变得很紧张，但是他的内心他很平静，他很快乐，那么他仍然是一种逍遥的状态。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心意自得，那么这种心意自得的状态不是 他人如何看你，而是你自己一种感受。无己无功无名，你是不是进入到这种状态？你是不是进入到逍遥的状态？别人无从知晓，但是你是不是做到了心意自得？心意自得这四个字才是关键。逍遥于天地之间和心意自得，其实与一个人的年龄，与一个人的财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逍遥于天地之间和心意自得是整个庄子哲学思想的集中的概括和表现，而这种状态恰恰就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岁月催人老，浊酒把梦醉倒，生死也寂寥，看一个拥抱，管他迟与早，放爱去逍遥。天那么高，人满青山围绕，想遍人间多少味道，爱恨得到全都一笔勾销，只想好好把握今朝。你那么高，我用一生祈祷，带着你江湖里逍遥，只要心还跳，就有我逗你笑，牵着你慢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焦辽，这两个字猛一看，您肯定都会觉得陌生。其实啊，这两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右边呢都是一个鸟字。焦字的左半边是山西焦作的焦，而辽字的左边呢就是瞭望的瞭字，它的右半边这个字也念辽，所以您光读我们名字的左半部分就可以把我们的名字读正确了。我们呀身材娇小，只有十多厘米，属于小型的民禽。 我们焦辽的头部是浅棕色的，有一些黄色的眉纹，身体的上部连尾带都是栗棕色的，布满了黑色的小斑点，一对翅膀尖端大部分是白色的，整体看来是棕红褐色，腹部颜色略浅，翅膀有深色的波形斑纹。说起我们平时吃的美食，那可就丰富了，例如蜘蛛、毒蛾、鸣蛾、天牛、象甲、春象等昆虫，而雏鸟主要吃蝗虫、蟋蟀和毛毛虫等。 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会生活在高山的潮湿密林或者灌木丛里避暑纳凉，到了冬季，我们就会搬到低山区和平原地带以及海拔700米以上的山地阴暗潮湿的密林中做巢。一般独自或成双会以家庭及小群来进行活动，所以我们要不就是单身，要不就是非常具有家庭观念的。我们平时会经常在灌木丛附近活动，而且身手矫健，行动迅速，要想近距离地欣赏到我们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过我们经常会从低枝逐渐跳向高枝，但是我们这样可不叫攀高枝哦， 跳到高处的时候，我们的尾巴会翘得很高，然后大展我们嘹亮的歌喉，为您献曲一首。 不仅如此，我们还是一种领地意识非常强烈的小鸟。如果您无意中在外面见到我们用翅膀拍击背部，那可不是在欢迎您，是您惊扰到我们了。我们雄鸟主要是负责驱逐入侵者的，一旦发现敌情，我们会蹲下，然后扇动自己的翅膀并拍击背部，不停地晃动尾羽进行恐吓。雌鸟是最后一道防线，负责阻止试图入侵我们巢穴的侵入者，为了维护我们的小家也是拼了。所以如果您无意中入侵了我们的领地，不好意思，闲人免进哦。 在南海子公园的西侧山坡顶处，有一座重檐彩绘的八角亭。最近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会在这附近欢唱嬉戏。这个八角亭里还矗立着仿清乾隆皇帝御笔海子行的石碑，上面写道：元明以来，南海子周环160里，72全信非征，五海至今成有此。详细叙述了南海子历史变革和地理风貌，碑上阴刻着乾隆的宁佑寺瞻礼诗，在亭下的甬路口还立了一块奇石，上面刻着乾隆来。 亲民接地气，好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